嘿呀嘿呀嘿。 哎呦，小军姐姐， 一二， 你在打功夫啊？ 四，我在锻炼身体哈，我要保持良好的状态。 哦，然后你就能飞起来了是吗？ 哎，然后我就可以看起来更年轻一点了。太多了。塔尔多，为什么我一说我年轻你就笑得这么厉害啊？ 因为你现在就很年轻啊。 可是你知道吗，今天我走在小区里面，竟然有个小女孩跑过来对我叫了一声阿姨好。 嗯， 她没叫你别的吗？ 你的意思是说， 姐， 你跟我想的一样， 是的， 我是不是现在开始慢慢的变老了？ 哎呦，没有，小俊姐姐，哎呦， 以前走在小区里的时候，所有的小朋友都会说，哎，姐姐好。 是的， 可是现在大家喊我阿姨好，我想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开始叫我奶奶了。 哎，小俊姐姐， 嗯， 我们好久没去熊伯伯的商店了。 去熊伯伯的商店，你想买什么？ 嗯，一种逆生长的机器， 让我变年轻。 对， 让我变漂亮。 是的， 让我越来越像一个姐姐。 是的， 走 走， 当当当。 你好， 熊伯伯，我就是住在旁边楼里的 小群姐姐。 哦， 小群姐姐吗？ 啊，这是我家的掏耳朵兔子。 哎，你好，你好， 熊伯伯，熊伯伯，有没有能让我变得看起来更年轻的机器啊？ 怎么这两天那么多人都来找这种机器呢？行，让我再找找啊！我记得好像在我的这个储藏间还有最后一台。 啊，我买。 好的，那就是这一台。 哎，塔尔都快爆炸，好重啊！ 什么？ 哎呀， 就跟个火柴盒这么大就那么重了。哎呦，疼！ 这里面放的到底是什么呀，熊伯伯？ 这里头是一个扭转世界时间的一个机器。 那我怎么用呢？ 你们千万不要乱碰啊！我可以给你做个示范。 好的。 首先把这个机器放在桌子上。 放在桌子上。 请你离它近一点。 啊，站在旁边。 是的。把你的鼻尖贴近这台机器。 好的，贴上啦。 贴上了啊。深呼吸，吸气，不要吐气。哎呀，完了，一吐气的话，它的效果就是相反的了。 冰补冰补冰补，咚咚。 你们刚才说什么？效果是相反的吗？ 熊伯伯，现在怎么办呢？那已经变成小群奶奶了。 耳朵，我怎么觉得有点累呀？ 哎，小青姐姐，你现在的确变得很年轻了。 真的吗？ 就像三岁一样。 谢谢熊伯伯。 熊伯伯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遇到过呀。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维拉布罗斯格为我们创作的，是由孙慧阳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别烦我。从前有一位老婆婆，她住在小村庄里的一栋小房子里面。老婆婆穿着裙子，围着披肩，戴着围裙，头上包着头巾。她总是坐在摇椅里面。小房子里住的可不是只有老婆婆，老婆婆是和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有妈妈、姐姐，还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个孩子，他们总是在楼上楼下蹦蹦跳跳，吵吵嚷嚷，哎，真的是乱极了。树上的树叶变红了，一片片落下来，冬天就要来了。这就是说，老婆婆现在要开始织她的毛线活，她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毛线活要织。 老婆婆拿来了一大堆的毛线球，堆成小山那么高。她抱着毛线球走进屋里，要开始织。哦，可是她根本织不成，那群孩子大声叫着从屋外冲进来，咚撞在老婆婆身上。哎呦，小心点儿！啪，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老婆婆脚一滑，手里的毛线球全洒了。哎，家里的孩子们总是很好奇，婆婆你是怎么织的呀？ 是用小木棍打毛线球吗？ 毛线球能吃吗？婆婆，毛线球可以喂给弟弟吃吗？ 哎，孩子们拿着毛线球当玩具玩了起来，他们追着毛线球到处跑。毛线球滚啊滚啊滚啊滚，线越来越长。孩子们高兴极了， 为什么追着毛线球跑它就越变越小了呢？呵呵呵。 最后那个可怜的毛线球终于滚到了老婆婆的面前，停了下来。球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了一根线头。 不能再这样啦，我必须想点办法。 于是老婆婆开始行动了，她尽量把床铺铺得整整齐齐，虽然孩子们还在床上跳拿枕头打仗。她尽量把地板擦得一尘不染，可是她边擦，调皮的男孩子边把泥巴和土撒在地上。她从茶壶里倒了杯茶喝，这时候一个小男孩爬过来也要尝一口。然后老婆婆收拾好要用的东西，塞进一个大口袋，拖着口袋就往外走。等她快要走出院子的时候，她转身朝身后大喊， 别烦我。 这声音可真大呀，大的院子里的每一个大人、每一个孩子、每只山羊、每只猫咪、每只公鸡和母鸡都听见了。人们放下手中的活儿，看着老婆婆离开了院子。老婆婆背着大口袋走进了昏暗的森林深处，她停下来升起一堆火，这是为了干活的时候能看得更清楚。接着她坐在火堆旁边的石头上，打开大口袋，拿出毛线和毛衣针，开始一针一针地织起毛线活儿来。住在森林里的大熊一家对火堆发出的亮光非常好奇，他们跑向了火堆，他们还想知道老婆婆尝起来是什么滋味。大熊爸爸张开了大嘴，爪子伸出来对着老婆婆，两只小熊宝宝也玩起了毛线球，他们像孩子那样把毛线球弄得到处乱跑。可老婆婆转过身对着大熊一家大吼了一声， 别烦我。 啊，大熊一家被吓了一大跳，可是他们根本不听，因为他们听不懂老婆婆说的话。继续让老婆婆没法干活，于是老婆婆又一次扛起大口袋离开了这里。她沿着山坡往上爬，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山上已经到处都是雪了，天太冷了，她找到了一个小山洞躲了进去。接着她坐下来，一针一线地开始织起了毛线活。 咩咩， 一 群野山羊围了上来，他们就住在这个山坡上。野山羊们很兴奋，因为他们的洞里来了客人，特别是还带着零食来的客人。零食就是那些毛线球，野山羊们把毛线球当成好吃的东西，放在嘴里嚼啊嚼啊嚼啊。老婆婆很生气，她抢过毛线球大吼一声， 别烦我。 可是野山羊们根本不听，他们正在忙着争抢红色的毛线球。啊，可能他们都觉得红色的毛线球比其他颜色更好吃一些吧。于是老婆婆只好把剩下的毛线球又放回大口袋，然后继续向着山顶上走。老婆婆沿着山坡一路向上，越爬越高，越爬越高。她从山顶上直接迈到了月亮上去。她爬上了月亮，她的脚印儿顺着山上的积雪一直延伸到白白的月亮表面。在月亮上，老婆婆发现了一块石头，石头的形状很像一把椅子。于是她坐下来，拿出毛线球，开始一针一针地织了起来。 哎哎哦，滴滴滴滴滴，哦阿里玛丽，哦阿里玛丽。 突然出现了一群小小个子的绿色的月球人，他们围上来了。他们还从来没见过女人，不管是上年纪的还是年轻的。他们不知道老婆婆是什么东西，于是他们举起手里的扫描仪去检测老婆婆。那些闪着红灯的机器发出哔哔哔啵啵啵的响声。老婆婆皱起了眉头，他们竟然还对着毛线球在那儿哔哔哔啵啵啵。老婆婆又大吼了一声， 别烦我。 可是小个子的绿色月球人根本就不听，因为他们的身体圆咕噜嘟的像一颗豆子，脑袋顶上只有一根像天线的东西，根本没长耳朵。唉，于是老婆婆重新收拾好她的毛线球，他扛起大口袋，穿过了一个虫洞，离开了月球。虫洞的另外一边是一个跟地球完全不同的空间，跟月球也完全不同。那里非常非常黑暗，而且非常非常安静。这下老婆婆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100%的再也不会被打扰了。 哦，这真是太棒了。 老婆婆拿出那堆毛线球，开始织起她的毛线活来。她织啊织啊织，织了一件小毛衣，又织了一件小毛衣，又织了一件小毛衣，又织了一件小毛衣。很快毛线全部都用完了，老婆婆织好了30件小毛衣，在地上落成了高高的一大摞。可是还没有人来烦她。老婆婆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看左边，黑咕隆咚静悄悄什么也没有。看看右边，黑咕隆咚静悄悄什么也没有。啊，于是他把30件小毛衣塞进大口袋，又拿出扫帚把周围打扫了一遍，打扫得漆黑发亮。他从壶里倒了一杯茶来喝。 嗯， 好香啊。 喝完茶，老婆婆站起来，扛起大口袋，穿过另一个虫洞，离开了这里。当老婆婆从虫洞走出来的时候，她正好进了小房子的门。炉子里的火生着，一个小女孩在玩她的摇椅。哦，一切都还是她离开之前的样子。 啊，婆婆回来了。哦，婆婆，口袋里是什么？ 呼啦，30个孩子一下子围了上来，就像之前一样，扯着她的衣服，爬上她的后背，看她的大口袋。他们发现了新毛衣。老婆婆把毛衣递给那些闹哄哄乱糟糟的孩子们，他们真是太闹腾了，他们还搬来了老婆婆的摇椅给她坐。啊，乱糟糟，乱糟糟。不过这一次，老婆婆一句话也没说。 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快周末了，老师给同学们留了周末的作业。语文老师站在讲台前边对同学们说，哎，静一静同学们，这个周末的作业是这个样子的。每一个人呢写一篇作文啊，题目呢自己来命题，写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啊就可以了，听明白了吗？同学们都表示说听明白了。两天过后，等到周一再来上学的时候，老师收到了同学们的作文，他惊讶地发现呱呱写了一篇作文，名字叫做抢救亲人。惊讶的不是他所写的内容，而是这篇作文里边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老师找到了呱呱，对他说，哎，呱呱，你过来一下，你看你的这个题为抢救亲人，这作文怎么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啊？你是怎么写的呀？ 哎呀，老师，你误会了，不是我没写标点符号，完全是因为当时事情太急，也顾不上停顿呀。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明天五幼幼儿园的史麦涵小朋友要带大家一起来学儿歌飞飞飞。 燕子天上飞飞飞，春回大地翠翠翠，蜻蜓水面飞飞飞，夏日荷塘美美美，大雁向南飞飞飞，秋山秋水翠翠翠，雪花漫天飞飞飞，大地盖被睡睡睡。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 飞飞飞，燕子天上飞飞飞，春回大地翠翠翠，蜻蜓水面飞飞飞，